继续请听查经组长训练第四课，认识圣经背景。 弟兄姊妹平安，杨恩很高兴又和你见面了，再次欢迎你上查经组长训练。这会儿我们先稍微复习一下上一课的重点。上一课学的是基本的解经原则，一，先尽量按照字面解释，不要随便加上属灵的象征，此外也要下功夫参考或比较别处经文怎么使用某一个字，才不会解释错误。第二，按文体和文法解释，比喻或诗歌文体的经文不能以字面意义来解释，也不能动不动就用灵意来解释。此外，文法对解经也很有帮助，然而受条件限制，资料又缺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随时留意收集这一方面的资料。第三，按照文化和历史背景来解释，圣经提到的好些事情，例如亲嘴问安、洗手洗脚，都有社会习俗为背景，解经的时候不可不知，要不然呢就很容易造成误解了，以为圣经教导我们见了面也要亲嘴问安，要彼此洗脚呢。第四，以经解经，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无论解释哪一段经文，都必须符合整本圣经的信仰，不应该互相矛盾的。圣经具有自我解释的特性，各书卷往往能够互为解释，显明真理。以圣经解释圣经，不但合理，也是正确解经的不二法门。第五，以大解小，也就是以原则解释细则，以明显的教训解释不明显的意义，以教训解释比喻，以卷解章，以章解节，以节解字。第六，综合整本圣经来解释，遇到难解的经文或者是教义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不是单单凭一卷书来解释，而是以整本圣经来解释。第七，合乎逻辑的解释，难解的经文不同人各有不同的解法，众说纷纭的时候，就得运用逻辑，根据以上说的各项原则为依归，好好思考谁解得最合理。好，弟兄姊妹，以上呢就是上一课的主要内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按着正义分解主的道。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四课，认识圣经背景。旧约39卷的内容呢，牵涉到主前几千年的历史，今天我们读起来有时候呢觉得很难完全明白，无论个人灵修的时候读经，或者是为了带领查经小组而研读圣经，要是能够了解经文当时的历史背景，必然能够帮助我们更精确、更全面地理解经文所记载的事情，解经的时候才不至于解释错误。那说到认识圣经背景呢，我们分四方面来谈：第一，历史背景；第二，文化与宗教背景；第三，神学背景；第四，新旧约的关系。好，先说第一方面，历史背景。圣经记载的事情呢，距离我们太久远了， 再加上部分内容牵涉到当时的文化习俗，因此呢，必须认识有关的历史背景，才比较容易掌握经文的内容，也不太容易解释错误。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成为历史学家，然而要是知道一些跟各经卷有关的历史知识，研读经文解释经文的时候呢，很多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了。不过有的弟兄姊妹或许要问，缺乏参考书的情况之下，怎么样知道历史背景呢？其实除了可以从参考书了解圣经背景之外呢，圣经本身也反映出很多宝贵很有价值的背景和资料呢。例如从哥林多前书的内容就可以找到很多关于哥林多教会的历史背景。那比方说第一章十二节记载，保罗说，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从这里呢，我们就知道哥林多教会里面有纷争结党的事。另外哥林多前书五章一节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那从这一节呢，又让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有淫乱的罪。此外六章一到六节里面提到，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从这几节经文呢，我们又可以知道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信徒彼此告状。再继续研读经文呢，还可以发现教会有些人对夫妻同居生活有误解，拜偶像的风气很盛，有人不按理守圣餐，对追求属灵的恩赐有错误的看法等等。那虽然经文里面所反映出来的资料还是有限的，却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啊。很多弟兄姊妹往往忽略了这方面的资料，只信赖圣经以外的历史考据，他们以为从圣经找出当时的背景，又用这些背景作为解释圣经的参考或根据，等于圣经根据圣经自己做自己的根据，也就等于没有根据。其实不然，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不应该把圣经看作人间的作品，必须由人啊，由别人来作证。何况上一课我们才说过，以圣经解释圣经本来就是最好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不应该忽略圣经里面所反映的历史背景。历史背景很重要，但是这并不表示缺乏历史背景的考据资料就完全没有办法明白圣经。那千万不要这样想，不要忘记教导人明白圣经明白真理的是圣灵啊。好，第二方面，文化与宗教背景。圣经里面记载的事情往往还牵涉到当时的文化习俗，明白当时的文化习俗，我们就不会以今天的眼光来理解经文所描述的事情，也就不会误以为圣经要我们效法当时的文化习俗。弟兄姊妹，我们就尝试从《路德记》这卷书来认识一下旧约时代的一些文化背景吧。仔细阅读《路德记》，就可以认识到以下几点。第一，路德那个时代呢，年轻的寡妇可以再嫁，明理的婆婆不会叫媳妇为难的。第二，那个时代呢，儿子要是早死，媳妇儿还没有生子，父母亲可以叫死者的弟弟娶嫂嫂。第三， 女孩出嫁以后就应该忠于夫家。这一点呢，跟中国人出嫁从夫的观念很相似。路德为死去的丈夫奉养婆婆，在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当中呢，是一种贤良妇女的美德。第四，当时有钱人家容许穷人在自己的田里拾取收割的时候遗留在地上的粮食。第五，寡妇没有儿子，可以请求最接近的亲属娶她，为丈夫生子留名。第六，很难解决的必须按理公断的事情，可以在城门口长老们的面前公开了断。第七，决定放弃赎回亲属产业权利的人可以脱掉鞋子作为证据。那路德记让现代人比较难理解的就是，路德这个年轻的寡妇请求波阿斯娶她，她怎么不以为耻，还被视为值得称许的事呢？参考摩西五经的记载就不难明白了。原来以色列人非常看重各家族所分得的土地和产业。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告律法的时候说过，地永不可卖，因为地土是神应许赐给他们的，也是神交托给他们的。但是寡妇要是没有儿子，就没有后代继承土地，寡妇要是嫁给别的支派的人，地业就可能归到别的支派去了。所以兄弟有义务为死去的哥哥生子，以便继承哥哥的产业。死者要是没有兄弟，那么最近的啊，就是最亲近的那个亲属呢，就要娶那个寡妇。路德死了丈夫以后，愿意跟着婆婆回老家，并要求波阿斯娶她，这是表示忠于丈夫，要为丈夫生子留名，看重神托付给他们的产业。而那个比波阿斯更接近路德的亲属不愿意娶路德，就在城门口长老的眼前脱鞋。弟兄姊妹，这些呢都是圣经所反映出来的当时的文化背景，这些背景都是值得我们留意的。那另外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还发现先知都很痛恨外邦人所拜的偶像。读列王记的时候，读到先知非常痛恨巴利，先知以利亚甚至叫以色列众人杀了巴利的800多个先知，为什么呢？会不会太残忍了一点呢？考古学提供的资料显示，巴利是迦南人所敬拜的偶像之一，是负责生产管理五谷六畜和人丁的繁殖的。敬拜巴利的仪式非常淫乱污秽，巴利庙里面有很多男娼女妓和香客行淫，青年男女也在庙中跟人行淫之后才去嫁娶，以为这样做巴利才会降下雨露赐予丰收。尤其在干旱的季节，敬拜者更是以狂欢淫乱来取悦巴利，有的时候敬拜者还把婴孩活活烧死献给偶像，有的时候呢把孩子杀了封在墙壁里做奠基之礼等等。有这些文化和宗教背景，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圣经那么强调禁止敬拜偶像，也更能体会神的圣洁，因此就更愿意敬畏神顺服神。那新约圣经里面呢，也有很多地方是跟文化背景有关的，懂得有关的背景就更加容易明白圣经的事实。以下举几个例子来说明。马可福音第2章1到12节记载，耶稣治好一个瘫痪病人，那个瘫痪病人是4个人抬来的， 当时因为人多，他们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的房顶给拆了，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坠下去。这是怎么回事呢？房顶能这么轻易拆掉的吗？原来犹太人的房顶是平的，可以挖透把人垂下来，也可以用来做讲台向人宣告消息。还有犹太人的屋顶和屋顶之间呢，有一些能够相通的，因此必要的时候呢，还可以用来逃命。所以马太福音24章17节那里就提到，耶稣预言将来灾难来临的时候，在房顶上的人不要下来拿东西，意思就是从房顶上逃命。此外也因为犹太人的屋顶是平的，所以屋顶上可以搭座棚，可以住人，也可以祷告。也因此使徒行传10章9节说，彼得在午正的时候上房顶去祷告。要是我们知道，哦，原来犹太人的房顶上呢是平的，人可以住在上面，也可以在上面祷告的，那我们读到彼得到屋顶上去祷告就不会觉得奇怪了。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路加福音10章记载，耶稣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2个2个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吩咐他们不要问人的安。咦，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要问人的安呢？原来按当时的习俗，问安也有好些规矩，是很浪费时间的。你向谁问安，那个人呢就有义务接待你，接来接去的，恐怕传福音的工作就荒废了。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奇怪耶稣为什么叫他们不要问人的安了。那至于文化背景方面呢，还有一个例子是哥林多后书2章14到16节。这几节经文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呢？弟兄姊妹，经文里面说的夸胜、活的香气、死的香气是什么意思呢？这跟当代罗马帝国的军事背景有关。当罗马将领出征，立了大功凯旋归来的时候，元老院就会为他举行凯旋游行。游行当天呢，城市会张灯结彩，庙堂里面会焚香礼拜，市民呢也欢欢喜喜的焚香迎接游行的队伍，整个城市弥漫着香气。游行队伍的前头就是凯旋归来的将领，政府官员和社会名人呢就跟在将领后面，囚犯以及掳物就跟在最后面示众。对得胜的将领来说，所闻到的香气就是活的香气，代表生存，代表胜利，代表荣誉。那同样的香气对俘虏来说呢，就是死的香气，代表羞辱，代表失败，甚至代表死亡。同样的香气，但是对不同的人呢，就有不同的含义。基督是得胜的大元帅，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成为靠主夸胜的成圣军。基督馨香之气在我们身上是活的香气，在不信的人身上呢，就要成为死的气味了。面对基督的结果，不是生就是死，因此保罗非常严肃地说，这事谁能当得起呢？ 为利混乱神的道，这罪是何等重啊。那弟兄姊妹，但愿以上的例子可以让我们体会到认识文化和宗教背景是多么重要的事啊。好，弟兄姊妹，谈过历史背景、文化和宗教背景，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神学背景。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会读到一些很难明白，甚至好像互相矛盾的话，那很可能是因为神学背景的问题。例如大卫数点百姓的数目这件事情，撒母耳记下24:1说是神激动大卫数点的，但是历代至上21:1说是撒旦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是因为旧约神学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强调神的主权。神无论消极的允许或者积极的行事，都有神的旨意。在这种神学背景之下呢，历代至上21:1记载是撒旦激动大卫数点百姓的数目的，而撒母耳记下24:1就说是神激动大卫数点的，把因果关系全归给神负责。我们不当因着强调神的主权的神学背景就否定了其他因素，忽略了人当尽的责任，这是解经的时候应当注意的一点。那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补充说明这一点的，就是出埃及记。圣经学者认为这卷书虽然有历史性质的记载，但是作者并不是为了记载历史而写这卷书的，而是为了宗教目的，为神学意义而写的。出埃及记大约是5-6，被掳时期完成的。当时神的百姓受异族统治，过着被掳亡国奴的生活，好些人对自己的民族和信仰失去了信心，产生神的百姓为什么要受苦，神是否还眷顾我们等等这些信仰危机。有一些人呢，甚至还跟随埃及人敬拜埃及的偶像。埃及人信奉很多不同的神，例如青蛙神、苍蝇神、瘟疫之神、尼罗河之神等等。那出埃及记里面记载神在埃及降下10个灾害，每一个灾害都证明埃及人所敬拜的偶像不能救他们免受灾害。出埃及记的信息就是要让以色列百姓认识神的大能，认识耶和华胜过埃及人所敬拜的偶像。那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认识有关的经文背景，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经文、解释经文。当然，有一些背景呢，必须靠参考书才能够得到。好，最后一方面，认识新旧约的关系。旧约和新约虽然在不同的时代写成，却是互相连贯的。要是具备有关的背景知识，查考新约圣经的时候，必然使新约27显得更明白、生动和亲切。旧约和新约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要是不了解旧约，一打开新约圣经就要遇到难题了。例如一打开马太福音1:1-17，短短的几节经文呢，就提到旧约里面40几个人物的名字，还3次提到旧约历史里面一个划时代的大事，就是被掳到巴比伦。了解旧约历史的人往往能够从中看到一些属灵亮光，而完全不明白旧约的人呢，则觉得这些名字似乎是多余的记载。旧约和新约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要是不了解旧约，或者对旧约的认识不足，一打开新约就要遇到难题。此外，不熟悉旧约就不能了解新约中提到的一些源于旧约的好些宗教节期和礼仪，例如安息日、 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献祭、律法等等。所以要了解新约，必须先了解旧约。好，弟兄姊妹，这一课就在这里结束，下一课再会。